对， 我上小学的时候看的那个。 是吗？哎，你暴露年龄了。 暴露年龄。 是我上初中。所以我比你大。 对。 对。哎，你最喜欢里面哪个宠物小精灵？ 我其实挺喜欢那个，就是卡比兽啊，胖丁那种，就可爱一点 啊。对对，胖丁 不是很喜欢打架凶猛的那些的。 可 是就 是皮卡丘其实还好，我觉得 还行。 对， 可能因为他是主人公吧，我对主人公向来不是特别感兴趣。 哎，我觉得咱俩这一点，我一下找到了共同点。 是吧？ 对，我一般比如说看到动漫啊、动画片或者是这个影视剧里面，我是一个反派控。对，我会可能说对于反派会有一种特别的好感，然后对于主角光环，尤其主角光环， 确实， 对，我就不是特别的喜欢。 我挺喜欢那个路人的 啊，对， 没什么存在感的那些小动物啊，然后角色之类的，但是它有时候也有作用。 对，也有作用。其实我特别喜欢元起鹅。我觉得元起鹅长得特别可爱，它整个就是一个圆的，它就是精灵球的球， 萌系的， 对，它是绝对是精灵球的粉球。 好 了，我们扯远了啊。今天呢，我们并不是要跟大家进入到动漫的二次元世界，而是回归到三次元。今天带来的就是一个非常优美的音乐的现场。那我们就是请到的就是秋秋夜嘛，秋秋夜有很多的歌曲，是先来介绍一下，还是先以歌会友呢？ 啊，都行吧，那先唱个歌也可以。 先唱歌吧，对， 行。 来，有请我们秋秋夜带来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要带给我们哪一首？ 这样吧，我先唱一个我之前做过的歌。 好， 就是之后咱们再唱点新的歌曲。 好，没问题啊，一切由你来定。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坐在我身边》。 哎，我坐在你身边不远处。 还行，这个距离比较合适。 对， 行。 好。 知道你从不会，这个声音可以吧？ 可以，相当可以。 我知道你从不会抛弃我，我知道你是那样相信我，我知道你们都在试着了解我，我知道你还是会有不舍的。我们望着曾经的窗外，感受着那时的现在，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一去不再回来。我永远记得共存的片刻，不会寂寞，你也需要我，信息在上演，剧情终会变，可我只想回到从前。在孤单，树有叶相伴，旋律跟随着语言，亲吻着你的侧脸，那是难以收藏的温暖，铺满了整个房间，无法冷却的想念，你坐在我身边。短暂的快乐飞逝而过，我记得每一次天亮的难过，黑夜的颜色围绕着我，只看到你眼中闪烁的失落，熟悉的画面已经走远，我不愿承认这些改变，跨不过孤单，追不上时间，我多想能回到你身边。就像河流干 在大地的痕迹，我还是感谢你。有多少个夜，我们伴着熟悉的旋律安然睡去。 这是一首你坐在我身边是吗？ 对对对 啊，这是秋秋夜的第一首歌曲，在今天晚上带来的。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特别，这尤其是你的声音，让我觉得跟就是咱们俩聊天的时候和你唱歌的时候状态完全不一样。 是吗？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对还没放开呢，我觉得你不是属于那种低音浅唱型的歌手。 对，我是喜欢唱、哦、唱歌唱出来那种的， 是吧？对，我觉得特别，哎，就跟你今天推荐的那首 MV， 我觉得跟他这个很像，《麦田守望者》。 对，《麦田守望者》。 对，就是我记得他们有一首歌叫《在路上》啊，包括《绿野仙踪》啊这些。 哟。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都是他们的唱法就是那样，好像走在这个一个旷野里面，我一定要喊出来，就是我一定要这个释放。 对对对，他在表达， 嗯，对，不用那么多气声。 对，不是在讲故事那种了， 是的。 唱歌， 我就要让你们听见。哎呀，我真是的，刚才这个光顾着听秋秋夜唱歌了，都忘了跟大家打招呼了。谢谢深海鱼儿，深海鱼儿说：“大大晚上好 ，Hello， 你好。”我们都在一直播上有直播的嘛？对、 哦、 对，待会儿如果要是大家跟你互动的话，我会随时的向你汇报的。对，大家那个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现场啦。还有就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记得要刷刷小礼物来支持我们哟。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秋秋夜，其实早就做好预约了哈，大家点关注点分享，分享我们的节目。好，那么这个很多的朋友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希望大家多多的互动啊，让我看到你们的想法，想要说什么。 OK， 好，还是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写的？ 是这样的，刚才这首歌呢、嗯、是2012年写的， 也够早的呀。 就是我现在这些歌曲里边分为两种、 嗯、 一种是老歌， 嗯，这老歌是指 这个老歌，对，就是我写的时间比较早的歌、 哦哦、 大概最晚的一首也是2013年了。 哦，是吗？ 那会儿是大学，然后毕业工作， 嗯 嗯，所以那会儿写的歌曲是那个时候我喜欢的风格呀，或者套路，嗯、偏爱的口味， 嗯。 后来呢？后来再写的歌就是2015年之后的歌了， 哦、 就是比如我现在今年不是要做一个专辑嘛，那就是都是我2016年之后写的歌曲、 哦。 其实之前是想做，就是觉得应该是先把。原来最早写的先做了， 嗯， 但是其实 可以发两张专辑啊。 对，但事实上那些，感受变了，因为原来的歌已经不是现在那个时候的心情和状态了。 嗯， 现在做原来的歌就有点乏味，然后状态没有的话就不喜欢，其实自己恨不得有点不喜欢了。其实对别人来讲是新歌，但是对自己来讲就是唱烦了，然后想做点新的东西了。 哎、要求太高，对，但只不过就是确实也理解啊，因为音乐人可能对于、嗯、尤其对于自己的音乐，他是有一定就很严苛的这样的要求的。 对，因为、嗯、对原来有就是爱循规蹈矩，觉得先写那就先做。哪怕后边写的是更想做，但是这有点违背自己的。 那你的性格是这样吗？就是我一定要什么？ 我是一个摩羯座，然后、 啊、摩羯座，天哪！ 所以特别的纠结。 就我就觉得还蛮像的， 是 你知道吗？真的 看出来了。 对，我就感觉，因为摩羯座是属于就好多这个，其实像你们这个性格的人、 嗯、 啊，就像这种性格的人呢，都是就比较按部就班，然后呢，可能对自己确实很严苛。不过这个就是放在。不同的行业可能也会有不同的这样的效果哈。 嗯、他肯定对、哦、有很多挺讨厌的地儿，我自己不太喜欢这个星座。 哈，没事，这星座都不重要。对， 改不了了。 对，最重要的是这个我们的对于音乐的一些追求，还有只要能源源不断的产出好歌就好啦。 是的，是这意思。 刚才是2012年的一首歌，哎，那我想问一下秋秋夜，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呢？ 接触音乐， 嗯，早了。 小时候吧，大概5、6岁、 嗯、 因为是这样的、 嗯、 我家里有一个小姨、 嗯、 她呢 她是音乐家吗？ 不是，就是她、 嗯、 她在90年代的时候、 嗯、 她有一个抽屉、 嗯、 然后里边有好多磁带、嗯、就是她呢属于有点叛逆型的、 哦、 所以说她就家里有一个挺大个儿的录音机、 嗯、 放那个磁带的、 嗯、 然后她在抽屉里有磁带，我就没事闲的我就听、 嗯嗯嗯，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对，有什么四大天王啊，然后包括港台很多流行的歌手他都有，谭咏麟啊，张国荣啊，什么 你想那个，这不都是那个年代了吗？ 对对对，但是我那会儿被吸引的竟然是 Beyond 乐队。 嗯嗯， 所以我在从小的时候就接触 Beyond 的音乐了。 嗯嗯嗯， 我就没有去选择听就是四大天王那些风格的，可能如果我听那些喜欢的话，现在应该就是唱很多流行歌曲。 嗯， 然后听 Beyond 相当于入的门。 嗯， 然后可能是六七岁就开始接触音乐了，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对，其实刚才在跟秋秋叶聊天的时候呢，他说其实最早接触的是乐器。嗯、 对对， 你是会几种？五种乐器是吗？ 就是， 这简直太棒了吧。 四五种吧。 四五种，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我觉得大家肯定会特别特别的想看。 就是小时候最早是学的电子琴。 电子啊，那时候还是电子琴呢。 那时候是电子琴。 是电子还是电钢？ 电子琴，那时候没有电钢琴这概念。 啊，还没有电钢琴。 要么就是整一个大的钢琴回家，那个又沉又占地儿，然后还不好调音量什么的。 对， 然后 就是电子琴。 选择了电子琴。 嗯。 但是学了没段时间，那个家里就说学个民乐吧。因为可能那会儿其实更多是为了什么考级之类的 啊，对对对， 就是考级小升初啊什么，可能有点用。然后 现在我跟你说都没用，都没用了啊。 对， 纯粹是为了陶冶情操和喜欢。 但是事实上呢，其实也是希望我能坐得住。小时候小男孩嘛，淘气不爱跑，又选了一个就个头不太大的，然后也好摆弄的一个二胡 啊，二胡。 对， 哎，我特喜欢二胡的声音。 但小时候其实挺排斥的呀， 二胡就 人家都出去跑了，然后我在家还要逼着练琴。 但是现在你可以拉二泉映月，别人拉不出来。 对对对，能拉二泉映月，二泉映月也是挺难的一首曲子了。 是啊，那你这个二胡后来考级了吗？ 我考了，考了七级。 哇，已经很棒了。 对，在中央院嘛，中央音乐学院。然后那会儿就是小学的时候也要去考音乐基础知识。所以每周都要往中央音乐学院跑。 哦，我觉得真的好累啊，很辛苦， 就是相当于受到了一点熏陶吧。 是吧？ 家里其实没有做音乐这个行业的。 那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像这个键盘、二胡，然后后来是接触吉他， 然后到了高中爱听就是一些摇滚乐的歌曲，发现我也得会点这个吧，然后就找了个老师学吉他学，然后大学的时候，高中刚一毕业就去学打鼓了。 天哪，那你这是每一个都没落下。 对对对，就都想会点。 对，人家都说术业有专攻，但是你这一下是五种乐器，我想问一下精通的程度怎么样？ 精通程度的话， 如果给你个排名， 如果说排名的话，现在可能对我来讲应该是鼓是最好的。 因为鼓是最好的， 因为打鼓， 可 是 鼓是最后学的呀， 最后学的，但是练的最勤。就是尤其是大学的时候，那会儿也下过一点苦功夫。那会儿家里买了套鼓，组过乐队，或者就是帮别人打鼓，比如说哪个乐队缺鼓手了，临时替一会儿那种的。但是我在就是打鼓打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只愿意当成一个自己娱乐的一个乐器，并不想说去拿组乐队。现在如果真正要做乐队，可能是唱歌了。就是打鼓应该相对好一点，因为二胡十多年没碰了，但是捡起来之后可能要比鼓好了。 捡起来，我先吹吹。 对，先吹吹这个。 我先吹吹灰。 木头可能都锈了，估计。 是，然后一拉。 对， 对不起，二胡已经拉不出来声了。 小时候那确实是一摧残杀鸡的声音似的。 对，杀鸡、锯木板儿， 挺对不起邻居们的。 对，李大娘又来，哎，你们家干嘛呢？ 练乐器这种东西，当邻居挺痛苦的。 也是哈。但是当你练出来的时候呢，当邻居就是一种幸福。 是， 天天我就听我们家楼下那个弹钢琴的，然后弹着弹着班儿，又一个音弹错了。 啊、 好吧，那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几乎多多少少小的时候都会接触一样乐器，不管最后你有没有坚持下来。但是像秋秋叶这样的，就属于坚持下来，并把它变成了一个职业啊、对。 反正都会的话，对后来做音乐绝对是一帮助。 是的， 就比如现在编曲，其实就像您刚才还跟我聊到编曲这事儿，因为会这乐器，你就知道该怎么编。比如说你会打鼓，他有很多，比如说不会打鼓的人在编鼓的时候，他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但是都是鼓点啊。 但比如有的那个姿势上是做不到这个节奏的。作为鼓手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是左手的、右手的，然后你编的时候就合理一些，可能。 哦，原来是这样。 对，其实都是拿音源在编嘛，或者拿键盘摁进去。但是咱会打鼓的编的就 比不会打鼓的， 对对对，就更像那么回事儿吧，可能是这样，或者更快。 好，懂了。好了，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啊，赶紧进入第二首歌啊，大家都已经等不及了，现在热度已经炒上来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给我们刷刷小礼物，互动支持。好，那么我们第二首歌带给大家的是新歌吗？ 行，唱一个新的吧，就是今年准备做一张第一张个人的一首十首歌的全长专辑， 太棒了！ 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妖风起》， 买妖风起， 对， 怎么这么阴森？ 就想了一个比较独特点嘛，因为本身喜欢摇滚乐的东西，然后觉得立意可以稍微的特殊一点。 天哪，你为什么不早说？你早说的话，今天我们就改一下名字，对，妖风， 对，我 妖风来袭。 而且这张专辑里的十首歌都是两个字的。比如说什么妖风啊，叫魂啊，这种歌曲。 我的天哪，这个我们可我们不提倡啊。 对，但是有点，但是它并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意思。 对，不是那个，是有就是一些表达一些个人生活的东西 啊。好吧，那我们第二首歌是 唱一首叫周璇的歌吧。 啊， 这首歌曲叫周璇，就是那个动词周璇 啊，周璇啊， 周璇 不是那个周璇， 不是那个影星。 对啊，好的。 行，这是一首，也是新专辑的一首歌曲。 嗯 嗯。 曾有一张令人爱慕的容颜，以后也未必能够得到觊觎已久的金钱。你肯定早已习惯日复一日的安全，不晓得能否躲开突如其来的危险。他昨天和我把酒言欢，让人忘记一切的畅谈，碰杯时说的女人何时能回到她身边。此时此刻的你却什么都不敢看，今天生活又是为哪般。爱与冲动，谁吹来的风，愿与感动，谁承受着痛，恨与惶恐，谁做谁的梦，今晚我该吃什么，孤独埋在岁月中。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中的自己很肤浅，偶遇的漂亮女孩我也总会再多看几眼。这世界与你终身作伴，却还是会孤单，这一切和时代无关，本来就不简单。对自己沮丧的时候也会阴沉着脸，活在当下是最难。爱与冲动，谁吹来的风，愿与感动，谁承受着痛，恨与惶恐，谁做谁的梦，明天我们吃什么，被爱藏在现实中。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生活又是为哪般，活在当下是最难，活在当下是最难。 耶，掌声，早就准备好了，给你鼓掌。我觉得这个我特别喜欢听你唱歌，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听你唱歌，而且我觉得你的吉他就是听起来就是跟你的歌声一样，可能少了一分柔和，但是多了一份洒脱。 对，其实在音乐风格上来讲、想追求洒脱，可是现在做的还不够， 是吗？ 可能那跟性格有关系，性格就不洒脱。 哦，但我觉得其实你在唱歌的时候就是比你在聊天的时候这种表达要洒脱的多，对，自然很多，对，所以大家也都特别特别喜欢听你唱歌哈。对，你一唱歌的时候呢，大家这个刷刷刷的全来了，然后一切到我的镜头的时候，怎么你们都不在了呢？你们什么意思？好了，那继续关注啊。 是不是听完我歌生理有反应，比如需要去喝点水啊，或者需要上个厕所什么的？ 我觉得特别好听，就是可能有一些转音和一些小调的这个。 对，就是我唱歌爱拐弯 儿啊、 还有那种东西。 你是山路十八弯型的歌手。 对对对对对。 这一般人还唱不了你的歌呢， 十八弯都不太够， 是吧？哎，这唱着这话是不是该拐来着？老师，请指导一下。对，那你这个是没很自然的吗？ 对，就是就如果就像大家都说野路子也好什么的、就是我形成了有一个还算自己的风格吧， 就是转音特别多。 因为是表达，因为就像有人老问说你唱歌为了什么或者写歌什么的，其实就是表达嘛。他在表达的时候需要一些自己的方法。 对， 原来不懂的时候就按照比如说学别人唱歌，或者觉得应该怎么唱歌，但是呢，如果用了那些方法之后表达的并不舒服的话， 你还不如开发一个自己的风格。 对，唱完之后我听众也可能觉得没什么啊，我自己听完了就难受， 是吧？ 但是现在有了自己的想法之后，自己唱完了，我也不太在乎别人觉得好听不好听了，我自己唱的挺舒服就好了吧。 不，吃瓜群众表示还挺好听的，真的，很好听哈。对，我是一个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好，吃瓜群众呢，我们要带来皮卡丘，不是，是秋秋叶的照片，我们来欣赏一下，好不好？ 就是照片，没什么照片，就是、 对，我说让你发照片。 对，以后拍点。 这怎么还挂不上了呢？哎，好的。看一下， 现在大家不能看到我吗？ 对，能看到你。其实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我为了多一点可视化的素材，即便能看到你，我还是让你多发了照片。 明白明白。 对，但是呢，可能这个照片的差异化不是特别大。这张其实就跟你平时跟你现在的样子很像哈。 对，我最近把头发剪了， 对， 因为就是现在挺想。让自己是短发的，然后 短发 愣愣的感觉，我觉得挺适合我，因为我的音乐，其实我的音乐特点就是愣。 哎，对，我觉得你这个字儿形容特别到位，我刚才就在想，怎么能够形容这个感觉，就是愣。 对，愣愣的音乐。 对对对， 这是我的一个个人风格吧。 还不是说那种高冷，我故意做出来的，就是很横冲直撞的。 对对对， 直给，不需要拐弯，没事，你不用多想。 就像有的喜欢的一些摇滚歌手，他就有一些的那种让你感觉。可能是洒脱人家啊，但是我会觉得是愣，但是那是高境界的一种表达吧。 真的吗？对，反正就有好多那种朋克乐队上来几乎就是全部啊，就编曲就那些，然后从头到尾全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但是你如果真是做的就歌也好的话，本身你也是会被带动的，情绪也会调动起来。 也是哈， 是， 对，就是像这个照片都是在演出的现场，这个你只是在同一个现场调了黑白，对不对？ 对对对对。 哇，你这太抽工减料了。 我之后会打算拍点照片，之前我是属于那种看镜头就很紧张的人。 哦， 然后 所以都是抓拍， 也对，都不是说自己说要拍的人，别人拍了发给我的，我比较抵触照相，这两年刚缓解点儿。小时候、 有个性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 我也不上相，就不太拍照。 之前也是有一位嘉宾也是就不喜欢拍照，因为他拍照他只要一摆拍他就不知道那个该怎么笑，手往哪摆， 对对对，你不知道往哪靠， 抓拍都特帅，然后一到摆拍就哎特别路人。 对对对对， 就有这样的啊。好了，那么我们、这个、 其实挺难为摄影师的。 但摄影师说你这真是，你是我拍过的最差的一届学生。 哎呦。 对，就是有的人他真的不习惯这种，但抓拍就很好，其实都很有感觉。其实我觉得这张我是觉得最有感觉的。 好，那么咱们这欣赏完这些照片呢，大家都已经，你看你不唱歌大家都有点减缓速度了，怎么还不唱？马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下一趴，下一趴我们就多唱好不好，还有四首歌要带给大家，大家特别喜欢听你的歌。嗯， 唱歌， 对，再一次刷刷小礼物啊，老铁们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还有关注关爱青年计划。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呦，你们还在吗？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唱歌非常好听的，而且非常愣的，呵呵，对，我是说曲风特别愣啊，叫做秋秋叶，欢迎秋秋叶。 大家好。 是的，那刚才呢，我看了一下，待着没事儿啊，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大屏，哎，我就突然发现，哎，我还是蛮美的。 是啊。 对对对，哎呦我的天哪，嘉宾说，哎，怎么突然间来这么一句，都不知道怎么接。不，我说的是远景镜头，哎。好了，那么大家还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第一种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然后就可以关注到我们。还有一种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看到的。大家都等不及了，下半段我们就多唱歌呗。 行 啊，行，你累不累啊？这嗓子感觉、 啊、不累不累 不累吗？ 不累。 对，哎，你最长的一次是连续唱多长时间？ 嗯，如果算是录音的话，就是、肯定是录音的时候 要唱。对对对，就是录音。 其实也就一小时吧。 哦，是吗？ 一小时。 哦，如果要是再长的话，就是受不了了。 因为可控，就是自己录歌这点好， 哦、 就是这个时候想录就录会儿。 嗯嗯。 明天今天不想录了，明天再录。 哎，也是，对，不用说约那个录音棚，然后录音老师说，对不起，我12点有事，请在这个时间之前录完。 如果录就是约棚的话，其实也是， 你约棚然后 跟他商量好，对对对，或者说我今天真是很晚，那你先走，顶多我也能录，就是其实在棚里录，也就是这个屋是电脑嘛，主控，这屋是录音，也可以， 明白， 也可以直接就到主控那屋录，自己就控制都行。 OK， 那么我们还是先听歌啊，就回来回来回来。大家如果要是觉得好听的话，就多跟我们互动一下，然后多刷刷小礼物喽。这首歌给我们唱什么呢？ 还是唱一个新专辑的歌吧。 新专辑的歌， 叫《牢骚》。 有牢骚， 就是发牢骚 的那个牢骚。 对对对，这是我最近刚写完的一首歌。 是代表了你的心境吗？ 对，有一些心境， 有一些、啊、 对，是自己的一些想法。 好，那发发牢骚吧。 对，发发牢骚的歌。 面的人没有表情地看着我，好像有千言话语想要说，此刻我们两个谁更寂寞。其实很希望你能在，不想再隐藏这一点爱，说好陪我去买菜，下班赶紧来。岁月在重复中过得快，新鲜感啊，幻想又期待，欲望总是突如其来，不明白也躲不开，为什么你没来啊，为什么你没来，为什么你没来啊，为什么你没来，为什么你没来啊，为什么你没来，为什么你没来啊，为什么你不来啊。伤感却守不住浪漫，脱离了苦难却碰不住饭碗，登上了船却怎么也靠不到岸，山水里转，山水里转转转，你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很难说我们两个谁更失落。其实很希望你能在，就算我古怪又狭隘，说好陪我看球赛，一下班赶紧来。情绪在重复中泄了气，安全感啊，逃避又失去，风情总是表里不一，也可惜也等不及，为什么你没来啊，为什么你没来，为什么你没来啊，为什么你没来，为什么你没来啊，为什么你没来啊，为什么你没来什么你不来、啊啊、摔掉了伤感却守不住浪漫，脱离了苦难却碰不住饭碗，登上了船却怎么也靠不到岸，山水里转，山水里转转转，烟火里翻，烟火里翻翻翻， 牢骚这首歌还真是有一点这个宣泄的牢骚哈、啊，就是发牢骚， 发牢骚的 有种宣泄的感觉。嗯，这首歌我觉得还是很一如既往的接地气和硬朗。对，我觉得这可以。 硬朗这个词用的真是啊，挺符合我的特点的。 对，我觉得真是、 嗯、 对，就真的是挺硬朗的一首歌。为什么你没来？有一种 对。发牢骚， 对，放鸽子之歌，谁要是这个被放鸽子了，你就放这首歌给那个人听啊。 对， 然后就能烦死他了，真是。为什么你们来重复一下好几遍？哎，你是卡带了吗？ 对对对， 对，这首歌有写的时候有什么契机吗？是你真的被人放了鸽子吗？还是 没有？他就是我写这个歌，其实倒不是说、某一个人某一个事儿没来的感觉，就是牢骚对我来讲是一种，其实我这首想表达的主题就是。 烟火的生活，大家都是在这种烟火气很浓的生活里嘛。 对啊，烟火气 就是 谁能不食人间烟火？反正我 对人间烟火躲不开的。 对啊， 确实会让人烦，有很多烦心事儿。然后呢，山水里转，就是想说，大家在生活中很多东西是看不透的，也看不清，然后很迷糊。 哦，是这个意思。 我想表达这个，然后就要发牢骚，比如说现在心情不好，或者说又事儿没干好，然后呢。各方面吧，比如不顺，然后想发发牢骚，就把它融入到一个词里边。对对对，为什么你没来的意思，可能也跟人有关，或者是事儿。比如说，明明我设想的一个好生活，明明设想的一个更有意思的情况啊、人啊、事儿啊，可能没有像想象的那样出现。 哦，我知道， 想表达这层意思。然后至于说就是。岁月在重复中就是会反反复复的鸡毛蒜皮扯皮的东西，然后所以它叫牢骚，一种就是带有一种抱怨的情绪。 我觉得秋秋叶真的是非常认真啊，我觉得真的是很认真的一个人。对，他把这首歌真的是每一个点都解释了出来， 就是想表达的主题。 对，想表达的主题。大家说啊，是吗？我还想留一丝悬念呢。哎，那个什么，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我这人比较直，说话 对，就是说的说话比较直，这也有比较直的好处，就是大家省了这个问问题和周旋的， 不用猜，你问啥我就答啥。 对，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牢骚。有的时候确实，哎，我刚才就在你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情况，就当你特别忙的时候，马上就要干一件事儿的时候，哎呀，你的手机就是各种各样的微信就跳出来了，然后各种各样就是说找你去啊，就是可能都是需要你去解决的事情。哇，那个时候真的是特别的烦，而且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你给人发了一个什么一条微信，然后你就等待他的回复，他一直不回，然后呢，就噼里啪啦有一些其他的你不需要的全都回过来了，你会很懊恼。 肯定有这种情况，大家都会面临这种 事情。对，然后你就会更加的焦灼。 对对对。 这时候你需要听听这首牢骚。好，那么看到这个秘密分享了直播，谢谢。还有这个我们的 CYTZ009 关注了主播，谢谢。欢迎各位老铁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赶紧把这个热度炒上去啊！还有这个小礼物，大家可以刷一波啦。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的秋秋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原创音乐人。那刚才一首牢骚过后，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听下面的歌曲，因为发现你每一首歌其实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啊、哦！这个风格还真的是差别挺大的，我觉得。 对、 哦， 就是老歌是老歌的样子，然后新歌其实新歌。某些点是雷同的，但是一听跟老歌比，那就是区别很大了， 是吧？ 所以一会儿我可以唱一个，还是我一二年之前的。 行啊，行啊，那下一首唱什么？ 行，下一首唱老的吧， 老的， 唱一首老的。 老的是哪一首？ 叫《到明天》。 到明天。 对，这个其实是标准意义上来讲的民谣歌曲了。 好的，那么我们就听标准意义的民谣。 自己觉得很陌生，那份冲动早已无影踪，生活让我规律而平庸，所谓的梦，所谓的成功，不过是自己想要的笑容，窗外的天空画出绚丽的彩虹，可我已跌倒在之前的雨中，我站在原地不知往哪儿走，找太多借口却找不到向往的以后，那是一杯又一杯寂寞的酒，清醒了忧愁，迷失在一个又一个路口，漫长的等待也会看不开，美好的意外是否会到来，就算无奈 还是放不开，看不清的未来，我依然期待，我一直在挥霍着时间，将太多诺言却想不出办法去兑现，那是一根又一根沉默的烟，点燃了夜晚，熄灭一个又一个昨天。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的誓言你已经无言，流逝的时间如何去祭奠，迷茫的双眼总是在遗憾，依然太遥远，如何去改变，谁还在那边，我已看不见，满身的疲倦如何到明天，对自己如何说再见，那是一张又一张熟悉的脸，一直在陪伴等待我的每一个明天。 哇，这首歌真的是一听就是那种民谣低吟浅唱的感觉，而且很温暖很治愈，对，就跟新歌真的就是一听能听出来这样的表达方式不太一样。 上学的时候写的歌 是吧， 对，那时候想的就是这种稍微的比如说也不算励志歌吧，就是这种 心理话，其实也没有 说 太励志， 对、 啊、 当时是写这种歌比较多， 对，就是明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谁也不知道，就有些人可能是表达的是一种迷茫，哎呀我颓废，对，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但有些人就觉得可能明天不知道是好是坏，但总会让人有一种期待的感觉， 是想对就是表达对自己就是比如说自己有对自己有点期望 啊、 你就尽量去争取一下，就是想表达这层意思， 好的， 虽然很难吧 对，其实也是很棒了哈，我觉得就这首歌因为是老歌嘛，哎，那我想问一下秋秋叶，那你既然说想做一张专辑的话，你有没有打算把老歌也加进去呢？ 没有，一首老歌都没有， 一首老歌都没有，你也太绝情了， 因为、 老歌说我陪你这么多年你居然不写我， 就比如说刚才那首到明天和那个、刚才唱那个你坐在我身边、他们两个是我会把它做成单曲放到那个平台上，比如网易云啊、虾米、QQ 这三个我都是注册了、然后其他的专辑就专辑在一起了 啊、好吧，就是老歌是加入不进去的，打入不了新专辑内部， 对，打入不了内部，跟他完全不一样的事儿。 哎呀，真是老歌实在是太伤心了啊不过我们要是想喜欢听老歌这个风格的呢，也可以去刚才说的以上平台，然后去关注一下秋秋叶就可以了。好，又有朋友关注了主播，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呢让秋秋叶稍微的休息一下，就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说你今天推荐的这个 MV 视频是来自麦田守望者， 对， 麦田守望者其实也是有年头了，这个乐队 是这样，我那天就是在我没有去网上找 啊、 我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和大学的时候爱就是下载一些有意思的视频下到我的硬盘里， 你实在是太有先见之明了 然后就是有几个备选的 啊、 正好看到这个麦田守望者的这个叫我们的世界吧，应该是， 对，我们的世界 这个其实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挺喜欢这支乐队的，然后这个 MV 有特点就在于它是好多歌合在一起的， 哦， 就是它不是这首，它有一首歌叫做我们的世界，然后呢，但是它这首 MV 是起码有那么七八首歌好像在里边， 是剪到一起了 、然后我觉得很有特点， 哎， 也都是我挺喜欢的歌曲，然后我就把它拿过来了。 好，那么我们就看看啊，到底把哪几首歌，这一下就暴露年龄了。如果你能答出来这几个歌的名字，那我觉得好。 如果是年轻的，现在很年轻的， 80后、70末的这个 00后肯定是 了啊。哎，不过也没准是00后，那我就喜欢怎么？ 对，那应该是 比较另类的零零后。 因为这支乐队现在也不怎么出现了， 对对对， 也不知道是还。 你要想找他们的资料，还真得挖门刀洞，费点功夫呢。 对，嗯，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支 MV《我们的世界》，来自《麦田守望者》。咦，哦，出的有点慢啊。 嗯，我这也能看到吗？ 这首《我们的世界》来自《麦田守望者》，其实如果要是现在看的话，在当时能拍出这样的 MV 也算是比较有超前意识了啊，比较有创意。其实之前在跟秋秋叶聊天的时候也在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也想有自己的 MV 是不是，然后那个就是也想拍的稍微的有创意一些是吧？ 对对对 啊，那你这个创意现在有了吗？ 现在有大概的构思吧。 嗯，大概的构思是吧？ 对 啊。好，那么我们就等着你的 MV 出炉哈。你是打算十首全拍吗？ 不是不是，就挑个别的几个拍一下就行了， 啊， 大概三四个。 哦，好的，三四个，我觉得可以 iPhone 出品，就拿苹果手机拍， 拿苹果手机拍， 对，就像那个三分钟，不就是很那什么？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它我觉得应该不光是 iPhone 的， 对，它因为还涉及到打光啊， 对， 就一些外部器，但是它拍摄肯定是用 iPhone 拍的 啊啊， 因为现在 iPhone 最新款的就是比如那个 X，嗯， 对 iPhone X 八 Plus 之类的， 啊， 就是效果已经相当不错了。 是的，嗯，大家可以去，大家可以去换一下啊，那手机，哦，我觉得七也是不错的啊，嗯， 对，都够了 。好了，那么还有6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带出自己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最后一首歌， 嗯， 行。 来，最后一首歌也是新歌吗？晚秋。哎呦，这首歌好有一种淡淡的忧伤的感觉，跟那电影是同名的，有关系吗？ 没关系， 没关系， 不太忧伤 啊，不太忧伤，那太好了。我们来个欢乐的结尾， 很愣，可以， 很愣啊，晚秋。 这是我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 哦， 就到时候因为它正好是在晚秋那时候，我争取就做完吧 哦， 最后一首了，就 这是给自己的一个预期，怪不得很开心，终于可以结束了。 晚秋， 天灰了， 让人期待呀，又有些不安呐、啊。天黑了，不着急回家，还没找到爱人呐、啊。昨夜的星辰不再有，往昔的深情醉了酒，明日的愁来明日有，此刻的夜色正温柔，本不愿红尘中乱走，多少的真心付东流，都说那一万年太久，朝夕的争斗白了头。海浪海浪海浪海浪不再是海浪哟，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不再是香港哟，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街头姑娘们的衣裙吹来了晚风，每一尊佛系的头顶点亮了晚灯，侥幸的偷欢在为你敲响着晚钟，他们会不会闯进你的晚梦？嘿哈嘿哈嘿哈嘿，嘿哈嘿哈嘿哈嘿，嘿哈嘿哈嘿哈嘿，嘿哈。绝不会洒脱，仇人多作怪，知情才明薄，高天真飞鸟，鱼跃平海阔，渺小妖风大，痴前王八多，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会洒脱，仇人多作怪，痴情才明薄，高天真飞鸟，鱼跃平海阔，渺小妖风大，痴前王八多，春光春光春光春光不再是春光哟，秋香秋香秋香不再是秋香哟， 晚秋， 晚秋， 这个歌跟这名还真的是一点都不搭呢。对，真的是非常愣，然后又非常直接，而且又非常的好玩的一首歌，我觉得说的都是大实话。 对，对节奏比较就是跳动性比较强。 对对 对, 对， 好，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哈，我们再采访一下吧，说一下最那个最官方的，然后但是也是最重要的，接下来你有什么样的打算？除了